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Hello， 城寨朋友，大家好啊！新年快樂！今年是狗年啊，咁我城寨佘詩曼聶德寶就祝各位女士就係當然好似我咁樣青春常駐咁靚啦。男嘅城寨人當然是快快樂樂，有老婆嘅錫多啲老婆，有女朋友嘅就記得錫多啲女朋友啦。恭喜恭喜！好，我哋啱啱喺個呢個星期咧見咗兩次，我喺拜年啊！我自己見到自己都覺得好煩， 唔係咁開心。 最緊要係青春常駐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女士一定要 身體健康、青春常駐，冇錯。 好，咁我哋先咪後都講啦。其實誒呢啲嘅社會主義國家咧，我哋入去旅行時候咧，我哋用個貨幣啊，我哋都講一講啊，好簡單啦。誒係咪用美金啊？定用咩咧？嗱，講一講啦，究竟去古巴會係我哋作為旅客用啲咩嘢嘅貨幣咧？ 嗱，我哋去即係當年啦嚇，咁而家。都是的，就大家都知道不要帶美金入去換的了，因為蝕張的，即唱的紙水是即低很多的，都非常 suggest 大家帶歐羅或者加幣、 歐羅加幣 是啦，因為加幣就是歐羅就最好的 okay, 即歐羅加幣都好的 OK 的、因為它跟美國關係始終都是未好嘛、有一次我去記得我去買雪卡的、我呢即好即係你平時用開嗰啲 Visa 卡，美國嗰啲咧，佢全部都錄唔到喎。 銀聯咧、啊，請問？ 而家應該得啦，係啦。 我相信銀聯 咁樣。咁當時未有銀聯啦，係啦。咁我就答咦大鑊啦！咁我全部都係美國銀行嘅 Visa 帶咗咁啱。咁好彩我朋友就有一張係本地銀行嘅 Visa， 咁先至錄到，好神奇啊！咁呢個其中一樣，大家記住，即係唔好帶美國。銀行的 Visa， 普通那些啦，咁同埋記住是要用歐羅或者加幣去換咯。咁你帶美金都得嘅，但就即係蝕啲咯個紙水，佢特別係會即係差俾你咯。咁咧就其實我哋就一定係要用咧，佢當地而家兩種貨幣啦，一種叫 CPS 嗰個 CUC 啦 ，CUC 同 CUP 係啦 ，CUP 係啦。咁就 我哋遊客係用邊只？ 我哋係用 CUC 嘅 CUP。曲係啦，咁咧就我哋去銀行佢都會，你唔使同佢講，佢一定係換呢個俾你噶啦嚇。咁當然即似我哋以前好耐之前用嘅代用券，即係遊客喺大陸用嘅代用券同人民幣，咁而家就統一咗啦兩個。咁而家佢哋咧就啱啱前兩日咪有條 news 咧就話嚟緊佢哋都要做貨幣改革啦，咁佢哋要將兩種貨幣咧即係希望合二為一。其實呢件事講咗好耐噶啦，咁因為咧當地咧亦都有一啲貨品咧佢只能夠用 CUP 先買到嘅，咁亦都佢本身人民咧佢嗰個 CP CUP 咧其實佢啲物價係低啲嘅，咁有啲即係背包客咧就話啊，你對去到咧，你用啲 CUP 同佢唱翻啲本地錢咧，咁你買嘢就抵啲啦。嗱，但係咧就小心咯，因為呢個真係其實係犯法嘅，即係你唔好俾人捉到啦。咁啊就即係費事惹官非，其實都雖然係都爭幾遠嘅，大咗十幾倍到啦。咁但係我哋就守規矩啦，咁用翻即係代用即所謂 CUP 嘅錢咯，係啦。 之前我睇喺上網揾啲資料啦，咁點分 CUC 同 CUP 咧？我哋手上就冇嗰張銀紙就，咁 CUC 咧就係印住銀紙，係有唔同嘅古巴建築物，主要係俾旅客用嘅貨幣咧，叫做我哋叫 CUC， 而當地人咧叫 CUP， 我哋叫做 CUP 啦，叫做你印咧就 同埋 CUP， 咁就係人像，咁啊主要係當地人用。咁 CUC 嘅價值係 CUP， 當年啊有幾年就話20倍，可能而家係10倍啦。咁所以有啲奸商就可能會收你 CUC， 找翻 CUP 俾你。 經常都會出現 的，或者隨時當地人隨街會想跟你唱散大面的紙幣，通常就他想用 CUP 換你 CUC， 所以有時候去到當地的時候留意一點點，但如果希望如果國家改革的話，將這種貨幣二合為一的話，可能來說對於國家的發展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因為其實呢很多古巴朋友呢 當年我去呢，他們已經很想要 iPhone 了，所以呢都有人有些部分的青年人 有 嗰嗰時已經有噶啦， 可能已經有小米喎。 呢、這個就未知道，我要問翻而家最近翻嚟嗰啲朋友，可能大家知道都可以喺陣間網上面好講下俾我哋聽咁樣。 OK， 咁啊，依個都好需要我哋去旅客，我哋去當地旅行時候要留 意，要 update 下 ，update 下。好，我哋睇一繼續啊 Apple 一啲。 好啊，咁我哋繼續喺即係呢啲真係喺頭先講咗咧，其實古巴裏面嗰啲藝術風情都好高嘅。咁咧係啊，啲油畫佢哋周街都會見到好多啲藝術家啦，畫啲畫。咁其實咧，我哋話鋪二 friend， 其實我哋去完古巴之後咧，我哋有班朋友咧都我嘅藝術老師咧都喺當地搜購咗好多畫翻嚟，然後咧就即係做咗啲展覽嘅嚇。咁佢搜購咗呢啲嘅畫咧，就喺一啲 gallery 裏面買啦。其實好受歡迎啊嚇，因為特別啊嘛。咁我哋可以繼續落啦嚇。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其中大家要欣賞。頭先嗰個即係呢個遠景咧，就係頭先個地方，可以繼續落啦。我哋其實好悠閒嘅，好多咧古巴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喺呢個嘅海岸嘅大道裏面咧，有時釣下魚啊，即係其實佢哋好悠閒嘅個生活。 生活唔係香港咁壓迫嘅，即係 冇錯， 即係 working 做嘢做嘢。 At least 佢有個地方可以即係遠望呢一個嘅即係大海咧，都係開心。 古巴咪可以好懶惰嘅？ 冇錯，你呢個字講得好啱。嗱，我哋唔係叫懶惰，你叫悠閒。 Okay， 悠閒的懶惰。 係啦，咁啊係啦，大家見到公仔裏面呢一個嘅圖畫都見到。可以繼續落噶啦，呢啲就係咧，係啦，佢哋嘅 美女啊， 美女啦，不過而家咧即係都係開始叫做落遊客咗啦。咁通常如果同呢啲女孩子影相咧，都要俾少錢佢。 呢個都係啲佢哋古巴嘅。 民族風情啦， 佢哋唔係咁著，但係可能遊客區嘅女仔 係啦。咁啊，呢個 Plaza de San Francisco 咁樣就係呢個 Plaza 一定要去噶啦嚇。咁你見到佢嗰啲即係路牌咧，都好有西班牙風情嘅，係啦，即係都有靚嘅，可以繼續落啦。我哋 馬賽克嗰啲 係啦，嗱呢啲就好靚啦，不過就要俾錢同佢影相嘅。 值得咁靚呢啲通常有古惑嘅，冇諗住即係如果同佢影相，可能佢就俾翻錢。 係啦，俾翻少少錢佢啦，咁樣通常都會周街行，所以見到我淨係影背面嘅。 哦，係喎，見唔到佢啲靚樣添。 咁呢條大道咧都好想介紹下，見到咪有林蔭，即係兩邊啊。咁又其實咧，佢哋嘅人民風情同藝術嘅造詣都好高噶。你應該見到好多啲畫架擺喺度啊，嗬。係啦，其實咧，佢哋係開咗一個好似露天嘅，即係應該係逢新地嘅。今晚我好撞好彩啦嚇，佢哋就會有啲小朋友啊，同埋咧好似我哋話巴黎啊咁樣咧，就通街擺咗一啲嘅幫人哋畫人。形象啊， 素描啊， 小朋友教室啦、啊，咁呢度咧就充滿咗即係藝術噶啦，咁呢個都係好開心、好悠閒。你見到一路行嘅時候咧，就唔係講嗰啲咩邪惡啊，有人兜售你啊，完全唔係嘅。咁呢啲都係喺夏花拿啲風情啦，見到兩旁都係啲西班牙式嘅即係建築咁樣啦，係。咁我應該差不多咧，好啦，去到另一個地方啦。 有啲 係啦，嗱呢一個地方咧就頭先我哋剛才講嘅另一個叫 Cien Fuegos， 咁你見到個咁大嘅劇院，係咪好有型咧？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咧，就繼續落啦。呢、這個劇院咧就係當地其中 Cien Fuegos 嘅一個喺 center， 係啊，呢個就裏邊啊， 係啦，裏面。咁你見到1889年，哇，佢哋都有。即係藝術風情， 我見到有個小丑頭一個雕塑喺度。 呢個咧係一個表演嘅場地嚟嘅 ，theater 嚟嘅咁樣嚇。咁我都睇咗一啲即係哇，有個嘅音樂會啦， 古燕樂團啊喺度。係 啦，好記得喺度睇呢個音樂會嘅時候咧，其實係因為佢冇冷氣 嘅。哦，一路睇一路 係咁啦。我原來佢好多 你就收風咁，台上嗰啲人點算啊？ 我哋就哇咁勁嘅，佢哋仲要著到咁樣。 我以為係冷氣開放嘅， 冇冷氣開放嘅。因為我諗當地 都唔開啊， 佢哋唔係啊，唔慣有呢樣嘢，同埋呢一個建築咗好耐，當時應該冇設計到有即係冷氣嘅，但係整體都冇冷氣嘅。 風扇有冇啊？ 咁啊，一路嗰啲當地人咧就喺度咁樣，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樣啦。 但係有啲即係完全好優雅， 好高質素嘅，有一個即係呢一個嘅演奏係即係，不過就熱啲咯嚇，咁又辛苦啲。 我諗你好辛苦， 好辛苦真係，係咁啲汗係咁流。其實每一日咧，每一日嗰件衫都濕曬嘅。熱度係啦，咁我哋可以繼續落啦。呢個我係其中一個好欣賞。咁啊，呢度咧都有啲即係自然景色嘅。咁就呢一個咧，呢個湖咧見到啲水好靚，好靚啦。咁呢個地方喺 San Fuegos 其中一個郊區，咁我哋可以即係 join 個 local tour 就去到噶啦。有一個好靚嘅瀑布啦，嚇。咁啊，大家可以行下山嘅，即係唔好覺得淨係玩市區咁樣。其實喺即係正如頭先阿德寶講咧，好多時候咧，呢個地方咧不同景緻都有嘅。不過佢唔係啲好 grand 嘅景緻，咁又。都 靚㗎，咁你可以有一日咧就day trip 咁樣去玩啦。咁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就好似再咁應該仲有一張係啊。 嗯。 咁就呢、這個咧就呢個就係我住嗰、那個嗰、那個民宿係啦。 好靚，對住個海灘， 不得了！我想講，真係不得了。呢個民宿咧，其實你嗱出邊嗰個凳就食早餐啦。 係。 咁你見到咧，佢出邊咪有個棚嘅，佢一跳出去就可以游水啦。 Oh. 然後最緊要佢夜晚黑就係一個日落，你而家試下想像嗰啲雲咧變曬橙黃色， 嗯、 你就你話係咪可以喺度 hea 幾個鐘，淨係望住食住啲雪卡？ 即係如果你喺嗰個帳篷 canopy 度，就好似 diving 咁鐘。 Yeah， 不過有冇相啊？ 冇啊，泳衣上唔出，唔係因為咧佢好大浪嘅，咁所以咧都需要泳術啊 OK， 但係係好多佢哋嘅人咧就咁落去跳落去就玩水噶啦，特別係夏天咁樣 就咁跳落去就可以 enjoy 啦。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都可以去到下一個地方噶啦，如無意外。 好， 嗱呢度咧就係我會重點講多少少 Trinidad 係咪好靚啊？呢、這個景色係啊，咁啊 Trinidad 咧就係、是。中文名叫千里達啦，不過好多地方叫千里達嘅、嗯。其實佢哋最出名嗰啲陽光咧，逢係呢、這個即係側光咧，就一定要啲影咧就好靚嘅，所以吸引咗好多攝影師啊、藝術家 嚟 啊，即係係咪好浪漫啊？拍翻首 video 都得啦，我哋繼續 情迷下灣， 情迷下灣嗱，嚟緊有套戲上啊嚇。咁啊，呢啲就係佢哋見到咧，Trinidad 咧，佢哋嘅地咧個石地咧都仲係用緊啲大理一嚿嚿石嘅，係啦。咁佢哋都係俾當時係俾啲馬車行嘅。其實而家周圍都會見到好多馬車行緊呢啲路嘅。咁佢仲冇改，所以咧呢個地方咧係我自己覺得，亦都好多朋友都講咧。呢度咧，係好值得留。起碼，如果你真係有時間，你起碼可以留一個星期咧，你都係冇乜特別嘢做嘅啫、嗯。你嚟嚟行嚟行去，你都 feel 到嗰個感受噶啦嚇。咁、 嗯、 就好多手工藝品啦。嗱，嗰個就係我嚟啦。其實個背脊。 你出去時候我知道香港人好驚曬，有時啲一輸陽光、嗯、又擔曬遮啊。你去到古巴啲人係咪個個都哇享受日光浴啊？ 係啊，佢哋慣曬噶啦。嗯哇！你真係唔好擔遮，擔遮就即刻變咗大帽。 係咯，即係大帽。 我哋嗰頂帽好勁啊，帽嗰頂帽係啊，不過搽都冇用，因為太多汗，一陣間就甩曬啦。咁所以我建議大家著啲薄啲嘅衫，但係都係 長就係啊，跟住著啲短褲、 短裙啦、 啊， 你都冇辦法唔著 拖鞋啦。 係啊係啊，你見到我都係咁嘅造型㗎啦、嗯，但係其實件衫濕曬㗎啦。咁呢度好多啲即係啲景緻係好靚咯，好鄉村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咁呢個就係佢哋嘅一個鐘樓啦嚇，都有西班牙特色，加埋佢哋自己特色嘅，見到啲影係好靚嘅。咁我哋都好中意呢個地方嘅。咁佢哋喺樹下咧，就好中意啲朋友咧，就喺度即係好似啲我哋叫一個 square 咁啦，咁樣嘅地方，咁佢喺度彈琴、唱歌、飲酒、食雪卡，就係咁樣噶啦嚇。你周圍都見到啦，可以繼續落啦嚇。 啊，有同我講過咧，古巴嘅街燈係咪好少嘅咧？ 都唔係少嘅 ，OK 嘅，係啦，咁就，但係就你都覺得佢黑嘅， 嚇， 感覺到佢黑，不過但係就安全咯。 嗱 呢度真係要講下，咁啊沿途咧，即係通常你去旅行都會諗下，即係見到好多學生咁樣嘅嘛。咁咧初初你去到呢個地方就冇諗過，咦乜呢度周圍都係學生，即係周圍見到好多啲著校服嘅。 佢著校服 嘅 喎，佢哋係 啦，周圍好多著校服嘅。咁你通常話第三世界國家，好多人都係冇書讀啊，你以為周街都好多小朋友問你攞錢啊咁樣。跟住再翻查資料。想告诉大家知，古巴接近零蒙曼嘅，佢哋嘅教育制度咧係全民都係有機會讀書嘅，係啦。咁呢個係我哋好欣賞嘅。咁頭先講咗啦，佢除咗雪卡係即係外銷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係外銷嘅，就係、是、醫生。 外銷醫生 係啦，佢哋係輸出係女男女都有啦，應該嚇冇問係咪真係淨係女多啲係 racial 係啦，比較 popular 啲。 咁咧佢哋咧就由於佢哋個教育水平好高嘅，醫療水平都好高嘅 嚇。 咁呢個係估唔到，所以咧其實共產嘅國家，大家就覺得哇佢哋係咪真係好多又窮啦？人哋覺得佢人哋都覺得 係 啦，係啦，但係其實唔係嘅，佢哋喺建設嘅時候咧已經好有遠見咧，即係第一差唔多接近零嘅。文盲全部人都有書讀啦。咁醫生咧就係佢哋輸出海地添嘅， 嚇、 即係喺南美洲海地中都會輸出醫生嘅。咁呢啲唔係我講嘅，就係咧有一次我由 A 點去 B 點咁啦，即係應該都係由 Trinidad 去 Camagüey 嘅。咁啊就 book 咗個的士，嚇、那個的士咧就嗰、那個揸的士嗰個哥哥咧，佢就話。 啊，我去之前咧，我翻屋企先咁样。我话点解？因为咧，其实我正职系牙医嚟嘅，因为嗰个 weekend， 所以我就 part time 做呢个的士，可以赚下钱咁样啦。 咁佢做医生搵唔到钱咯？ 应该就唔系好多收入嘅，因为 佢哋嘅共产地方就算你医生唔系话等于香港，哇，呢个专业医生可能已经好 well off 嘅。 系啦，因为佢国营噶嘛， 要做兼职嘅嘢。 系啦，冇错，同埋可以赚下啲外汇咁样。系啊，咁佢就话帮你听咧，原来咧佢哋嘅医疗制度啦、房屋制度啦。和教育制度都很完善的，咁你就會見到不停有很多同學咧係翻，即係好多學生係翻學，同埋好好有禮貌嘅個都，即係 educated 啊，係啦，你哋見到個國家係咁樣嘅， 質素好高， 好高嘅， 即係唔係大家以為古巴啲人又係可能好窮啊？ 係啊， 佢哋冇學識， 周圍其實唔係咯，係啊，好啲。 你見到小朋友，雖然我見到正面咧，見到幾個即係女學生啦，都見到佢哋有書包，其實好 typical 嘅，仲 有翻校服 嘅，有校服短裙 ，and then 又著，即係你會覺得係一個。 是啊， 好 train 得好 好。是啊，冇错，即係我哋觉得最实际一路行街都见到小好细嘅细个都要有返學，咁我可以继续落啲相啦，下一张啦，係啦。 我哋下一张睇下先。 咁就呢个车啦，通常都会见到呢个系基本上你一定会见到个警示你啦，即係啊，好像很舊咁，但其實你見到佢喺當中，你繼續行下去咧，嗰種嘅情感啊，好有古，又亦都係即係田園味啊咁樣啦。呢個都係繼續，我哋可以繼續落啦。 下張相。 嗱，呢一個咧就好緊要嘅，就係當時咧，即係古巴，我哋頭先話自給自足，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嘅蔗糖業咧都好出色嘅，係啦。咁咧佢哋嗰陣時就係殖民嘅時候咧， 西班牙年代 係啦係啦，就起咗呢個塔，呢個塔嘅另一邊咧就係、是、Sugar King 嘅牆嚟嘅，即係個 plantation， 即係嗰啲叫做Sugar King 嘅 plantation 咯，即係蔗糖嘅田啦嚇。下一張應該好易見到嘅，係啦呢度。咁咧、就當時佢哋其實係嚟到我哋種植，咁而家佢哋繼續經營啦。咁所以呢一個嘅蔗糖業咧，都係佢哋即係農業咧，佢都會自己可以做生產咯， 自給自足，亦都可以輸出海外嘅。 係啦，係啦，可以輸出海外嘅。咁所以喺當然唔係去美國嗰啲啦，喺翻佢哋自己周邊嘅地方係啦。咁好大嘅呢度，咁啊都值得去睇嘅，因為咧爬上個塔度咧就好多唔同嘅景緻啦嚇。呢度特別都會介紹，所以Trinidad一個好多嘢睇，同埋好值得留嘅。咁我哋繼續嚟緊呢幾張咧，即係要重點介紹啦 嚇。重點要講三次。 係重點好靚。咁啊夜晚景緻咯。系啦，咁我哋就系住喺呢条街嘅前几间嘅民宿嘅。 我觉得佢似打紧麻雀。 佢哋咧就打麻雀，其实咧我都好好彩。咁啊有一晚咧，咁啊 古巴麻雀 系啦，佢哋点样嘅咧？呢个系我哋真系好感动嘅。特别我做呢一行啦，我哋成日讲话而家香港啲伦理情啊，即系啲 neighborhood 咧就好薄弱啊咁样。咁我哋见到，咦？点解有？其实之前有个朋友同我哋讲，咦？你今晚咧记住喺条街度行下街咁样。我哋有啲 party， 我就唔知咩 party 啦。咁原来佢哋咧逢我大约唔系好记得系咪每两个礼拜。星期五啦嚇，佢哋就會喺個村，即係一條條街，你見到佢哋自己咧，好似冇搭個屋企，其實佢地下就係屋企嚟嘅。就原來佢哋會佢咪有啲樹咧間咗嘅。佢哋就自己喺度打麻雀啦，即係有個 party 啦，可以繼續落啦。 系咪啱啱见到嗰个古巴国旗？ 系啦，古巴国旗啦，哇，不得了！ 嚟啦，嚟了啦， 不得了呢几张就系咧，原来佢哋几个 neighborhood 嘅区啊，小区、就会自己一齐煮啲大锅饭、就咧 call 晒佢嗰条街，譬如一号至到160号咁样，就喺个中间咧，大小朋友一齐做表演啦、嘢食啦、分享啦。咁如果 zoom 近呢张相，不过呢个未必 zoom 嗰度咧，就见到咧，即系由大中小老幼咧喺曬度嘅，有80几岁嘅婆婆，至到8岁嘅小朋友，都喺度一齐载歌载舞，喺度做大家今日咧唔同有人表演嘅，哇！我哋經過咧，真係感動到落淚啊！ 有冇一齊 invite？ 有啦，梗係我哋依啲咁樣，見到啲婆婆啊，見到婆婆哇，好好著曬背心喺度跳舞表演，所以見到佢哋由細到大嗰啲 DNA 都係熱情啦、舞蹈啦、音樂節奏感啦。 所以好多人話古巴個女仔哇，身材又好啊，能歌善舞啊。 咁所以我哋話咧，其實去旅行咧就冇乜大嘅好 grand 嘅景點，但係呢啲已經值得我哋咧差唔多玩咗成幾個鐘噶啦，已經咁啊見到啲少女啦 就佢哋坐喺度表演啊，喺度玩啊，仲有嘢食嘅喎。佢哋即係而家已經係文娛噶啦，因為佢之前咧煮嗰啲嘢食我哋冇影到嚇，咁啊一路煮完食咧就喺度分享啦。咁我哋就諗咁樸素嘅生活，主要因為佢哋冇乜電視睇啦，冇乜娛樂啦， 又唔使打機啦， 又冇乜打機啦，就好健康啦，所以嚇咁我哋可以繼續喺下一張再望下。 因為而家仍然可以有呢啲社會主義國家會咁。 即 係講真，如果你而家香港即係 打開門咧，佢哋冇即係大家好似以前嗰個年代咁樣咧，你屋企唔使鎖門嘅咁樣，大家可以共用一啲嘢。咁 見到你喎，你搞咩喺度？ 就梗係同佢哋即係打下麻雀咁樣啦，同佢哋傾下偈啊。 甚至佢係打我哋中國人嘅麻雀。 誒唔係嘅，唔係嘅，其實 打咩咧？ 嗰啲牌即係出牌啲，佢唔係麻雀嚟嘅，即係應該都係麻雀類型嘅橋牌咁樣啦。係啦，係啦。 但係個感覺即係好似攻打四方城。 係啦，佢哋四個一齊玩嘅，咁可以繼續再落啦。咁佢哋都有呢啲即係呢個係佢哋嗰個。我相信那個 CDR 就是古巴嗰個黨嗰啲嘅宣傳啦，咁你都會見到即係佢哋嘅 decoration 咧都會有呢啲嘅 佢又唔係好社會共產主義嗰啲嘅好嗰啲嘅 propaganda 係卡通嚟㗎， 因為咧如果嗰時介紹過喺伊朗咧，仍然都係冇辦法啦，真係一個好，因為可能個宗教原因 係啊， 佢就比較係封閉啲。你見到咧好 colourful， 好 colourful 啊，全部都掛曬好似慶典咁樣㗎，咁你仲係有啲卡通啊，好開心啊咁樣啦，咁我哋繼續可以 社會主義國家少少， 係啊係啊，啲藝術好好咁啊，係啦嗱，頭先講話即係佢哋一齊喺度食嘢分享啦，係男女老幼不同年紀，咁雖然你話街燈好似好昏暗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充滿咗熱情嘅光，即係嘅色彩， 治安應該都非常之 好好。即係你唔使擔心係咪有人搶你，當然你去到大城市你要擔心啦。即係呢度係一個小鎮，但係就充滿咗小鎮風情啦。咁咧可以再落啦。咁我哋即係翻返嚟黃昏啦，呢個景緻咧又係一定要喺 Trinidad 欣賞嘅，佢個日落咧係好靚嘅，嚇，即係呢個都係介紹翻俾大家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咧，哇！ 哇！佢天好靚啊！ 即係你點啊？你喺度睇好耐都唔會走啊！ 佢換日照時間比較長。 係啊係啊， 黃昏咧幾點鐘到先天色黑啊？ 差唔多七點到啦， 都係 啦 係 啦係啦。咁但係佢要經歷呢一個咁嘅顏色咧，都有兩三個鐘嘅。即係佢你由佢慢慢五點零、四點零開始日落啲顏色，你睇住係唔同嘅。咁已經可以對於即係藝術嚟講係好，如果畫家就真係好開心。 見到有高樓大廈，即係呢個地方相對都係比較鄉村啲。都係一個單棟一個房屋咁樣， 冇錯，即係多顏色咯，啲黃色都好多種，可以繼續落啦。咁啊，去到頭先你介紹嗰張相嘅海灘 啦，係啦， 咁佢好正嘅，即係咧，你點都要有兩杯嘅，即係莫斯圖咧，就喺度即係配襯一下啦。 冬 飲咁啊，係啦，咁我可以繼續下一張 咧。我們的比基尼少女咧， 我哋冇少女，只有得中女啊，不過係唔會出現嘅，係啊，你失望。 點解見唔到當地嗰啲咧火辣美女嘅？ 火辣味冇影到啊，係啊，都唔係好多火辣美女嘅啫，係啊，咁咧 可能火辣婆婆咧， 因為我哋去嗰陣時候咧，就應該係 daytime， 可能都要翻工，即係唔係 weekend 嚟嘅。佢哋話 weekend 好多嘅， 應該好多啲性感比基尼美女 扭緊咁樣。 佢哋可以著 可以得得得得得得， 即係唔會話有啲社會主義國家。 佢哋成日都係著背心㗎，係啊，即 係 你知佢哋 唔 使唔使，係啊， 即係暴殄天物， 梗係啦，即係唔係伊朗咁樣嘅，係啊，呢個咧 好靚， 不得了。咁咧，話説咧，我哋嗰日咧就嚟到呢一度啦，跟住我個朋友就話。佢話聽日可唔可以再嚟多次啊？但其實本身聽日我哋走㗎啦，即係離開川尼達。咁啊，即刻咧為咗呢個海灘咧改咗個行程，即係留多一日，嚟多呢一次咁樣，因為太靚啦呢度。 佢冇污染零 污染 好 低，真係好低， 水清 沙油。你見到啲沙係即係冇見到有污糟嘢啊，冇垃圾，好鬼正。你攤喺度咧，簡直係。不過當然係好熱嘅。 做啲燒豬喺度， 燒豬 飲住杯即係凍飲。 係啊，咁下一張就更加要介紹呢個節目。嗱 ，Sasa， 大家知道咧呢一個即係古巴跳舞啊嗰啲叫我哋跳嗰啲拉丁美叫 Sasa 啦嚇。咁佢哋咧就我特別咧就佢哋周圍好多呢啲咁嘅叫做學校啦、學院啦。咁喺 Trinidad 咧就我特別咧就上咗兩個鐘堂嘅，去學 Sasa， 見到。即係嗰兩個少女，即係張相入邊企咗喺度咧，其實佢係我老師啦，就喺度教我跳 Sasa。哇！真係不得了， 佢哋啲節奏感咧，我係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參加嘅呢個活動。 Sasa 係啦，去學 係咪啲排舞啊？排舞。 Sasa 係佢哋其中一個跳舞特色嘅，譬如我哋叫森巴 Sasa， 即係一個舞步舞法係啦。咁我哋就 join 落去跳啦，咁啊即係喺度扭啲音樂咁樣咧。 即場報名得㗎。 即場報名得㗎啦，好好玩嘅。 有冇想見到你啲 Sasa 舞啊？ 我冇啊，因為只要我。我跳到全身濕曬所以 唔記得咗影相添。 係唔影咗，但係唔係俾觀眾睇啦。 係 啦、 啊， 咁呢個記住要上啦嚇，即係我哋其中一樣。 如果要去報邊個地方揾到呢啲班啊？ 周圍你喺個 Twin 就見到啦，佢咧喺啲即係 譬如我上兩粒鐘咁樣。俾依個嘅 CUP 嘅CUCU 俾嘅， 哇！真係唔記得，應該都唔使$100嘅，即係香港錢，係、 嗯、 啊，都好鬼死平嘅。咁佢仲要咧有埋隻音樂送俾你咁樣啦，周圍都好多嘅，好開心嘅。 唔知如果去到古巴要體驗當地嘅風土人情咧，除咗去玩海灘啦， 係啦、啊， 飲酒買雪糕 啦， 記住參加、那個、 學跳 Sasa， 學 Sasa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去到阿根廷咁樣，你都要。跳學下聽舊咁樣，呢個就係佢哋依個特色啦，咁樣係啦。咁我再可以去到下一張， 呢、這個好玩，呢、這個好玩。 呢個好玩啊！咁呢度就係其中即係一啲景緻，叫啲顏色嘅佈置都係好靚嘅。咁啊完咗啦 ，Trinidad， 我哋可以去到下一個噶啦。嗱、 嗯、 呢、這個就係Camagüey 啦嚇，即係其中一個我 last 即係 last 二嘅站。你見到咧呢個地方有唔同特色嘅嚇，嗰啲嘅喺牆上面刻嘅呢啲雕像咧，全部都係佢嗰啲重要人物嚟嘅古巴。不過咧，佢就唔係好硬燒嘅，係美麗嘅，即係係靚嘅地方嚟嘅。 嗰啲政治人物咧， 係啦，呢啲都係政治人物嚟嘅。不過我當然噏唔到佢叫咩名啦。咁啊，豪斯馬田就應該實有噶啦嚇。咁、我哋可以望下啲相。呢、這個Camagüey 咧就都係少啲遊客去嘅應該。不過我就鼓勵，因為咧佢哋嘅街道咧係好似一個迷宮咁樣嘅、即係好五嗰啲叫咩啊？曲線啊，即係個 S 型，你睇唔到佢個盡頭， 但係一種 好多巷，唉，啱啦，係啦，好多巷弄嘅。咁佢嘅更加體會到咧古巴人民嘅即係民間啊，因為你始終係翻嚟係大城市，川嚟就係旅遊區， 相對 呢個就相對偏遠啲啲咁樣。 但係呢個比較貼近翻真係古巴嘅人民生活啦，係 啦係啦。咁我哋可以繼續落呢啲相得㗎啦嚇。咁啊見到佢啦，呢個就係佢其中一個Museum啦嚇。咁啊， 一定要去 噶，依個一定要去噶啦，即係。自 古華乃佢嘅妙思人。 係啦，咁都有佢本身嘅啲即係風情嘅，咁啊呢啲都係教堂啲都有收 費。如果入去啲妙思人個收費會 唔 會多？ 唔係好貴嘅啫，嚇咁啊，仲有一個地方都要介紹下嘅，繼續。 我另外係 啦，咁佢哋啲雕刻品咧、藝術品都係好靚嘅，呢、這個即係 Camagüey 係其中一個廣場，都係一定要去嘅。見到我喺度影緊相啦嚇，哇！呢幾張又係要介紹一下啦、 我就見到一個露點男士， 露點男士其實嗰陣我跳緊舞啦嚇， 係見唔到你正面嘅又 見，陣間未見到啊，咁樣下一張未見到咯，係啦，哇！咁樣呢度咧真係要講下，你見到好 sexy 啊，係嘛？就係話 正常啊，係 啦，咁熱 你俾我排骨精我都要， 冇錯。點樣玩法咧？佢哋真係熱情到不得了，咁我只係咧喺嗰個地方行下，即係頭先遊客咁啊行下區行下啦。我租咗架嗰啲叫 tuk tuk 咁樣啦，就周圍兜，兜到冇幾耐，聽到好多音樂聲，咁啊落車睇下，一裝下啫。嗰、那個戴住帽嗰個阿哥， 係 即刻就拉咗我入去。即係 China 咁樣，哇！一齊咧 係 啦 ，China 佢哋好中意中國嘅，跟住咧就 關係好良好啦， 關係好良好。嗰度原來咧嗰啲其實見到佢哋都年紀不少噶啦，係咪？ 但係都唔係喎，有個 sexy 個，俾個皮膚嫩黑啲，好身材。 即係阿大媽啊，即係阿哥啊咁樣。原來佢哋咧就喺度跳緊舞，開緊 party。哇！熱情到咧，我個人本身都好熱情下噶啦，我都即 係融化咗， 融化咗，同埋都係要真係。不及佢哋啊！咁啊，繼續啦嚇。 佢哋係跳啲咩音樂咧？ 都係 Sasa， 都係嗰啲咁樣嚇扭嚟扭去嗰啲。 學嘅 Sasa 可以用。 係啊，扭咗少少咁啊，跳舞啊咁樣。咁佢哋咧就不單止好唔吝嗇嘅，即刻就請你飲可樂啊，飲曬嘢啊咁樣。你見到佢哋嘅打扮咧，好鬼死顏色嘅橙色衫，啲 撞拼 嘅耳環同呢個頸鏈。 社會主義國家。 係啊，係咪好靚啊？咁你就頭先我講話嗰個心靈排毒嘅意思就係話，你都唔記得。曬啲煩惱嚟到呢一度嚇，咁我哋又覺得真係 去到偏遠少少，可能我哋會經歷到呢類嘅嘢啦。 呢啲咪 typical 當地古巴嘅女士嗰啲？ 係啊，呢個就係佢哋嘅 feature 就係咁啦，黑嘅，即係好chocolate 嘅顏色咁樣啦。所以配襯佢哋嗰啲好誇張嘅首飾好靚，同埋嗰啲髮色咧都好靚嘅。 佢哋都係短攣髮嚟。 係啊，係啊，係啊，攣髮咁樣短短地又好好美麗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深刻印象嘅感受就是哇，佢哋真係太熱情，熱情到係我覺得好被融化。 天氣即係完全係 match 嘅，係咪？ 即係流曬汗咁樣。 已經30多度，再加埋佢哋啲熱情， 係啊，流曬汗咁樣。 真係完全融化喎！ 完全融化，呢個社區情咧係我覺得我哋好難得嘅。其實應該要繼續去即係 develop 啦，去學嘢啦咁樣嚇。咁所以我哋其中係啦，下一張相啦，呢啲就係後續啦咁樣，即係話去到呢一度差唔多完咗嘅。嘅總結有啲咩手信要買講笑啫嚇，我哋見到咧，其實智古華啦喺個即係係佢個 logo 好似我哋 當地人佢哋一個真係個英 雄，好英雄，周圍都見到噶啦，所有紀念品嚇，因為對佢哋成個改革嘅係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一個革命家啦，都叫做。哇！等於差唔多我哋中國孫中山咁樣，不過又唔得嘅，因為孫中山冇好多好似佢個 figure 買啦嚇。 同埋佢係好型嘅， 好型， 好型。點解你話阿長毛咁？係 啦，所有衫都係啲嘢都 是。所有用自古華拉做依個嘅頭像咧，因為自古華拉睇翻啲黑白片時候咧，佢年輕嘅時候，其實佢個身材都唔係年好大。 係啊，好後生，好後生走啊！ 好型 嗰啲頭髮啊咁樣，呢啲帽啊周圍都有嘅嚇。咁我可以望下啲後。 變成一個潮流，即係變成一個 fashion 啊 ！fashion 嗱呢啲咁嘅。嘢就係嗰啲紀念品啦，係啦，即係呢啲車仔又係。 我想問啊，如果你買係咪要講價嘅咧？ 要講價。 我聽佢哋講話，你要用佢哋，因為至少明碼實價都好咧，你都睇你嘅議價能力。 要講嘅，通常都係OK 嘅，即係嗱，我又覺得咧，有啲咧都幾即係喺偏遠啲嘅，即係頭先 Camagrey 或者Chinese Fargo 嗰啲咧，佢都係。即係都係實價嚟㗎啦，即係你唔買佢都算嘅。但係下翻嚟就開你開高啲嘅，即係通常你都會 呢啲咁嘅 啲手工藝係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因為隔咗好耐，但係應該都唔貴。我諗 你話買咗啲翻香港 十零呢個我冇買到，呢個冇啊有啊有買個藍色，因為今日冇帶到嚟藍色嗰架買咗嚇，咁就但係都好值得去保留嘅，因為。有啲嗱呢啲雪卡啦，周圍都有賣噶啦。咁就提一提大家嚇，咁咧就雪卡咧，其實香港只能夠帶一支嘅啫，長嘅 一支 係啊，一支嘅啫，帶翻嚟香港係啊，一至兩支嘅啫。佢應該係我 check 翻海關咧，19 gram 咁樣嘅，好似係。 系要拎起晒佢， 系啊，要嗱，即系要我哋要咧，即系警醒啲，大家容易踢裂啦，大家用踢裂啦， 用自己方法啦， 用自己方法啦。佢有啲咧就有啲系贵嘅吓，有个牌子大家都应该知噶啦，我唔噏出嚟啊呢度。咁咧就有啲佢系机制嘅同手制嘅唔同嘅，但系咧系啦，但系就真系唔可以带太多，因为香港其实烟都唔可以带好多入境噶嘛，系啦。咁所以大家要估就要希望，如果想享受雪卡嘅就尽情喺嗰度 enjoy 啦，系啦，呢个其中一样。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即系呢啲跟住另一个啦，系啦，即系我哋总结啦，嗱，咖啡室呢啲嘢都系好重要嘅。 哇，我自喜欢喎，咁啲咖啡店咧？ 嗱，佢哋咖啡就係咁樣嘅，不過用咗黑白相嚟影咧，就好似好型咁樣嚇。 杯咖啡喺邊度咧？ 杯咖啡就影唔到嘅，主要係。 但係呢個 mood 啊。 係啦，呢個 mood。其實咧，佢哋呢一種嘅即係咖啡店咧，好即係好似我哋茶記咁樣，好流行嘅，好多人中意入去坐喺度吹水傾偈，咁啊叫杯咖啡都好出名嘅。其實咖啡咁呢個其中一個都要享受嘅，有你飲酒啦，去咖啡店啦，都係古巴其中一個。 即係佢哋人民一個community 一個 social 嘅地方嚟嘅。 冇錯，冇錯。 杯啡啦， 咁啊，繼續落去下一張啦嚇。咁啊，呢個就大家要認識啦。呢個咧就係佢哋當地咧就逢係民宿咧都會有呢個標誌嘅，係啊，國家即係認證啊。呢一個就係咁係呢個咁樣。你見到佢有門口有呢一個咧，咁就可以係一個即係民宿， 係啦。咁攞咗國家嘅 認證 係 啦，即係 guarantee 係啦。咁而家咧應該都有好多不同嘅酒店同埋即係民宿咧就經營緊嘅啦，喺各。大古巴的地方，咁我咧就咩形式都住過噶啦，咁啊我係好喜愛住嗰啲叫 casa， 即係呢啲類似民宿嚇 ，casa 即係 hostel 啦或者 house 咁樣啦，咁佢哋咧點解咁中意住呢？因為佢哋嘅人好熱情噶嘛，淨係食個早餐咧，哇！所有嗰啲木瓜啦，係好味到不得了嘅，即係佢哋整嗰啲木瓜奶食啦，嗰啲生果咧，即係任食咁樣噶，好正嘅。咁所以咧，我就非常鼓勵大家咧，儘量唔好住即係。 大酒店， 去嗰啲 去類似呢啲民宿，係啦 ，hostel 呢啲 casa 咧，同當地人一齊生活啦，體驗下，呢個先係真正旅遊啊！ 佢 淨係五星級酒店太曬，係 啦，就唔好我即係唔好住，最好住下呢啲，咁啊同佢哋傾下偈啊，唱下歌啊，食下雪卡就最開心噶啦嚇！咁最緊要佢啲早餐咧，一定會有好好味嘅木瓜嘅嚇，大部分都咁呢個頭先講咗啦，小朋友咧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好趣致啦，見到好得意啊，係啦，咁就係原來佢哋小學。即係頭先我回應翻就係佢哋嘅教育就好啊，好細個嘅小朋友都有書讀噶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 都係國家嘅免費教育啦，唔知幾多年啦佢哋。 哇！呢個我就冇問過，要上網再 check 一 check， 都應該都十幾年噶啦。 哇！呢個 呢啲就係啦，呢個係就喺 San Diego 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即係餐，即係叫走廊啦。咁佢哋咧就定期咧好多啲，你其實去到周圍都有噶啦。你去到呢啲走廊酒吧，咁啊就會有啲呢啲叫呢一間就出名啲嘅。咁佢哋就會定期。一路你食住嘢飲住酒，就有人彈住呢啲歌，咁你就陶醉於喺音樂裏面。哇！真係 見到咧後邊啲相，可能佢哋當年年輕時候佢哋啲即係相啦，同埋就算咗隻黑白相先，更加有一種情調。見到個白白嘅面容， 跟 住嗰位太太， 佢哋嗰啲嘅即係音樂咧，即係即刻哇！嗰啲吉他嘅造詣咧，你融入咗落去噶啦，即刻即係好鬼而家啲音樂喺度。好有味道，好有風情咯嚇，咁呢啲都係好應該要 enjoy 嘅嚇。咁啊， 下一張嚇， 呢個應該最後一張啦 嚇。呢張 點都要介紹下。 終於有嘢食。 最後雖然你話唔好介紹，不過咧都要講下嘅，因為佢哋咧近海啊，加勒比海，咁佢哋嗰啲嘅龍蝦咧好鬼得嘅。 Lobster 係啦，好鬼得嘅就淨係係啊 seafood 啦，不過當然佢煮法就唔係我哋一般咩伊麵底嗰啲啦嚇，但係佢哋都係咁樣燒啦、焗啊多啲啦。而重點就係其實每一間餐廳差唔多有啲樂手喺度咧，定期會有歌聲嘅。咁你就可以想象一路你行街無論係大街小巷或者係即係啲巷弄，你都會聽到音樂啊一啲風情啊。咁呢個就係再一次 highly recommend 大家有時間嘅真係可以去下古巴。一个新的景点咁样咯。 如果古巴那边，譬如话先你讲啦，治安又好 OK 啦，咁就大家搞清楚个 currency 其实都唔困难。同埋我谂嗰度真系好欢迎外国游客啦，即系冇俾大家一啲可能外国传媒误会咗，以为古巴系一个好抗拒外国人啦，好仇美啊。其实我谂佢哋都 绝对不是，系啊，绝对唔系。 好，咁我哋睇曬先 ，Apple 曬所有相啦。 係啊， 我知道咧，你好似攞咗一啲介紹古巴啲嘅手相上嚟。 咁啊，少少啫，其實都係頭先我哋講緊嘅呢個公仔啦。 頭 先就係頭先嗰啲即係呢類，其實好多手工藝賣嘅。 呢個 typical 可能古巴 就係同佢都係 friend 嚟㗎啦，咁樣。 佢啲 friend 嚟嘅。 係啦， 咁都好深， 係啦， 大嘴巴，咁啊頭髮係攣曲嘅， 落嘅係， 因為佢哋有 typical 啲古巴女性嘅形象。 咁啊，仲有呢啲公仔咁啊，好多呢啲其實咧，反而咧就有啲 T 恤咧就。我嗰年去咧就好難揾到一件，本身想送件俾阿毛哥嘅，但最後都要喺香港買。 點解咧？ 佢哋唔知點解 T 恤唔係好多，不過而家呢幾年多咗好多袋啊，都好多嘅，即係一般手工藝。咁反而頭先我哋講話，即係通常深度旅遊翻嚟，仲要研究一下啦嚇，鋪二 friend 啦係嘛？我哋咧就有啲同事，即係我哋啲 friend 咧就整咗呢啲 postcard 嘅，可能俾大家望下啦嚇。即係 有乜特別咧？啲 postcard 呢個剪紙嚟嘅，一杯咖啡係啦。 哦 okay、 其實我整嘅呢張嚇，即係介紹一下先。 你自己喺當地整完之後。 在香港整應該是這樣，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哇這張很漂亮，這張很漂亮。那我們當時有些朋友去完古巴之後，即是太過難忘他們當時的景緻，用了不同的媒介，有些就用油畫，有些就用這個粉彩，那這幅豪斯馬田啦，即係呢啲水，即係 oil， 咁各樣咧，即係將一啲景緻咧畫低。咁因為咧提一提就係咧，當時我去咧，點解我哋話要整 postcard 咧？就係、是原來喺嗰度寄 postcard 翻嚟咧。我2013年咧寄五張，五張我收唔到。好特別嘅，因為貼咗郵票，我懷疑咧可能係佢哋咧就唔知道因為郵遞嘅方式，定係佢想要翻張郵票，其實就冇幫你寄嗰張 postcard 嘅。咁後屘咧，我哋不同嘅朋友去完翻嚟之後咧，話不如我哋整啲 postcard 到有下一水嘅同學、下一水朋友去嘅時候咧，叫佢喺嗰度寄翻嚟咯。咁都幾得意嘅，其實俾翻當地人睇啊嘛。咁我哋咧就真係咧攞啲 postcard 啦，嗱呢兩張咧就係。我哋叫啲朋友寄翻翻嚟俾我哋，咁好得意嘅，系啊，即系呢啲咁啊，即系如果大家 啊、有需要想去古巴又想要啲 postcard 咧，可以PM 我嘅，咁、可以攞啲 postcard 去買。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係延續嗰個交流啫、啊、有、2013年有人去過，整咗呢啲喎，2014年有人去過。咁、如果你去又可以再寄翻翻嚟咧，又幾得意啊個感覺咁樣啦。 所以先我哋即係正正嘅題目，今日就係一個愛上一個矛盾嘅國家。即係其實我哋睇完曬頭先 Apple 嘅分享啦，咁同埋之前又做咗少少 research、其實對古巴係即係多一個更加深層次，同埋。因為以前 我做新聞的時候，我曾經一段短時間做翻譯外 宣，是是 是，那我成日永遠在古巴翻譯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是打仗啦、即是美國和古巴之間的經濟裏面大家怎樣對視啦、人民生活怎樣不好、這個國家怎樣會值得去、即是在我做新聞的角度裏面、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可能會有一個人間的樂園和樂頭、因為一聽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都已經、涼咗大節啦， 有啲擔心啊咁樣嘅。 咁、再加上呢個地方好似好窮困啊， 好 落後啊，冇文化冇成，點解會去咧？但係實呢幾年，我諗我哋開始認識咗、接觸咗，同埋多咗人真係去旅行咧、親身去的時候咧，將一啲我哋以往嘅謬誤啦、啲錯誤啊、啲 stereotype 咧，就將佢拎走咗。係，同埋我諗呢幾年嘅媒體開始嘅 internet open 啦，因為以前可能嘅資訊好少， 係啊， 大家就可能淨係知道係二十幾三十年前嘅古巴。咁其實去到2018年，即係去到你2013年咧，其實古巴都有一個好 好大嘅唔同 啦。例如之洪永城嗰次去古巴時，我發覺啊，原來古巴真係好似講就係一條時光隧道嘅五十年，但係仍然我會覺得最中意即係當地嘅民風嘅人情味。依、這個就係香港已經失落咗一段好長時間。 失落咗，同埋你去到即反而佢哋俾翻一種即係甜蜜你咯嚇。咁、不如當然啦，即係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咁美麗咧？咁當然我哋睇到嘅梗係美麗嘅。咁、我都聽過咧，其實即係去到某啲地方咧，都有一啲人係即係。都周圍都有啦嚇，即係有啲嫖妓啊，或者有啲即係啲少女係賣淫都有嘅，係啦，即係唔係話冇都聽過嘅。不過當然即係我諗呢個個地方都有嘅，你又唔可以杜絕曬呢啲嘅嘢啦。不過 overall 嚟講咧，就唔係大家即係可能以往嘅印象咧，就係窮啊、落後啊，或者係咪要自己帶樽水去？其實唔係啊，即係周圍都可以好先進嘅嚇，亦、都人民嗰個嘅質素都好高 啊。同埋你講嘅小朋友接受教育程度，佢哋基本上係零文盲嘅，因為大家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啦，係咪先？你話輸出醫生，我都第一次聽。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佢哋講嘅，因為其實咧，大家有機會咧，我都要睇。翻嗰套戲叫咩名字？其實咧，好耐之前有套紀錄片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套美國嘅紀錄片啦。佢講緊啲藥啊，喺美國買同喺古巴買咧，其實係爭100倍價錢嘅嚇。嗰、套嘅即係電影咧，我諗下記得係咩先係啦，《美國清一色檔案》。當時嗰套紀錄片咧係阿 Michael Moore 做導演嘅嚇，佢講乜嘢嘅咧？套戲呢、這個就係其中我哋之前去做嗰套戲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當時911咪好多人即係有事嘅爆咗咁有啲朋友咧，佢哋即係參加啲志願者拯救啦，但係佢哋自己都有病嘅，即係嗰個義工自己都有啲呼吸道嘅問題，咁佢就要喺美國度買藥喎、但係嗰啲藥咧其實係好貴嘅，咁Michael Moore 就載咗呢一班人透過隻船經過即係個海灣啦，即係我哋所講好出名嘅係啦，嗰個叫做達那摩亞海灣係啦，大家如果記住有個佢有一個即係關押嘅地方嗰個監獄，咁咧佢就經過呢個海灣，我唔詳細講啦，就載咗呢班美國人咧去到夏花拿嗰度咧就上岸嘅，即係紀錄片嚟嘅，大家可以再講一次《美國清一色檔案》，去到咧同一隻藥。去到古巴買咧，可能係$1，但係佢喺美國買咧要$10几。我唔係好記得大約係幾多啦。咁咧大致上就係、其實佢嘅醫療咧，佢係好想諷刺美國嘅醫療咧係俾某啲人壟斷咗、而喺古巴嗰個美國人係可以享受到佢嘅醫療，其實係。唔使錢，同埋啲藥係好平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我哋值得去 study 咯。係啊，咁樣。 好啊，咁其實即係都聽咗阿 Apple 講咗好多。 呢啲係我翻嚟之後先至研究嘅。 因為我成日都去完旅行咧，唔係一個終點，唔係去完嘅地方之後 that's it。而係如果你話叫做深度旅行，就係離開之後，你仍然關注呢個地方、呢個國家，同埋你會希望能夠讓其他人知道呢個國家真實一面。我諗呢個先至真正嘅旅行嘅意義啦。同埋作為我哋嘅承載人啦，我哋唔係咁簡單，希望能夠有啲即係後。後續嘅，咁係咪繼續有關心嘅地方？咁相信古巴隨住而家中美呢個嘅美國關係開始解凍啦，咁當然 啦 ，Trump 上場之後，可能同古巴關係又緊張翻。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大家應該多啲去關注，除咗去日本啊、台灣啊點樣之外咧，其實 首爾啊， 世界仲有好多好特別嘅地方咧，其實好值得我哋再 explore 啦。咁我希望下禮拜我哋希望能夠請到一個特別嘅嘉賓，一個年輕人，佢用單車咧去環遊。咁啊，去邊度咧？好似咧由香港踩去法國嘅，即 係 諗聽到都覺得已經冇，即 係 都已經完全覺得都好，都已經 年輕人先做到係嘛？ 年輕人先做到。咁我希望能夠請到呢位朋友，啱啱佢先至翻咗嚟香港，佢一個野人嚟嘅。我叫執翻好個樣先，因為佢依幾佢用差唔多半年時間啦，咁已經翻到嚟香港，咁我聯絡咗佢，咁我希望能夠請到個節目。其實除咗去旅行分享之外，係想聽下佢嘅人生啊，一個23歲講真，仲喺打緊機年輕人，然後佢已經行遍咗半個世界呢個地球時候，我成日覺得好 amazing 咁，所以唔係個個機會去到旅行，但係聽下啲人唔同嘅分享咧，都能夠擴闊我哋自己嘅世界觀啊，多啲包容，多啲接受唔同文化、唔同種族、唔同政見咧，先至重要嘅。好，今日時間就 over 少少，咁啊，今日好多謝。Apple 啦， 系唔好客气， 介绍咗呢个充满矛盾呢个情迷夏威夷嘅古巴，我哋下个世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Bye。 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等我得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一个角落，那记得收看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的孖宝游世界。